今日嘅经文系喺马太福音六章五至八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在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已知，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今日讲到的题目是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一祷告的心态。张美芳牧师， 欢迎大家来到神的面前去领受祂的话语。 欢迎大家来到神的面前去领受祂的话语。 让我们先低头祈祷。 让我们先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是我们的阿爸父， 你是我们的阿爸父， 多谢你垂听我们每一个的祷告， 感谢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求圣灵引导我们今天所听的道， 求圣灵引导我们今天所听的道， 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 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 有一个受教， 有一个受教， 有一个警醒的心， 有一个警醒的心， 让圣灵去提醒我们， 让圣灵提醒我们， 叫我们所听到你的话语， 让我们所听到你的话语， 自己审查自己， 自己审查自己， 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成为你喜悦的门徒， 成为你喜悦的门徒。 求主洁净讲的翻译的口， 求主洁净讲的翻译的我们的口， 叫我们所传递的信息， 让我们所传达的信息 毫无瑕疵，是神你从神你而来的， 是毫无瑕疵的，是从神你而来的。 我们这样交托祈祷， 交托祷告， 奉主耶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在过去两个月里面，我们讲过很多关于祷告的题目。 在过去两个月，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祷告的题目。 有讲到话要将忧虑卸给神啦，藉住祷告。 有说我们忧虑咧，直接卸给神啦。 我哋要用信心，有一个移山嘅信心去祷告啦。 我们有移山的信心去祷告啊。 仲有Jenny 话俾我哋听，要唔好灰心，要坚持落去祷告啦。 还有 Jenny 姊妹跟我们说，有坚持。不要灰心，要坚持祷告。 我们又讲过亚比斯的祷告啦。 我们也说了亚比斯的祷告。 还有呢，我上次讲过一个呢不应该应允的祷告，就是马拿西的祷告啦。 上次说了一个不应许的祷告，就是马拿西的祷告。 所以呢，讲了这么多祷告， 所以呢，讲了这么多的祷告， 学了很多东西， 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有一个人，他的教导祷告呢，我们不得不学习的。 但是有一个人的教导的祷告了，我们不得不学习的。 是哪位啊？ 是哪一位呢？ 主耶稣啦。 就是主耶稣啦。 原来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呢，主耶稣的门徒呢，见到主耶稣祷告完之后，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节，主耶稣的祷告， 门徒见到主耶稣祷告完之后呢， 门徒见到主耶稣祷告之后呢， 就求主耶稣教他们怎么祷告啊？ 求主耶稣教他们怎么祷告。 有求主耶稣就必应啊！ 有求主耶稣的就必应啊！ 所以耶稣就教门徒怎样祷告啊！ 所以耶稣教门徒是怎样祷告的？ 所以呢，我们知道原来祷告对主耶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我们祷告对主耶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 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 他自己每一日呢都走到一早啊，走到去旷野那里呢去同神祷告了。 因为主耶稣每天一早来到去到旷野那里去跟神祷告， 连主耶稣自己是神都要同神要默默听的， 连主耶稣自己是神也要跟天父去祷告。 所以我们作为门徒的，我们怎样可以不祷告呢？ 所以我们作为门徒呢，怎么不能祷告呢？ 祷告其实是属灵生命一个基本需要来的。 祷告是在属灵生命上的一个基本需要的祷告。 我们人呢的基本需要是什么？ 我们人基本的需要是什么呢？ 食， 吃了， 饮， 喝， 还有呼吸空气， 还有呼吸空气呢。 祷告就好像我们的属灵空气一样。 祷告就是像我们属灵的空气。 你可不可以 一个不呼吸属灵空气，你的灵命会成长？ 你可不可以不呼吸，可以你的灵命成长呢？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信徒和神要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 所以信徒要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 祷告是唯一的途径， 祷告是一个唯一的途径。 历世历代的修士啊， 历史历代的修士 隐居山林呢，就是要修炼祷告这个功夫。 隐居山林，他们就要学习祷告的功夫。 现代我们有一些很著名的祷告或者灵修的著名的人物。 现在我们有一些很著名的祷告的人物， 例如陶枢啦， 例如陶枢啦。 我们可以参考他的书，学习怎样祷告。 我们可以参考他的书，怎样去祷告。 所以信徒灵命能不能够晋升呢？ 所以信徒灵命能不能够晋升， 是用祷告这个成为一个指标， 是用祷告成为一个指标。 你如果没有个人的祷告呢？ 如果你们没有个人的祷告呢？ 你的灵命只是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领域里。 你的灵命就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一个领域里面。 但是问题就是来了， 但是问题就来了 啊！有些人说我成日祷告的啊， 有些人说我经常祷告啊， 啊一早起身又祷告， 一早起来也祷告， 每餐饭吃饭之前又借饭祷， 饭前也借饭祷告啊， 睡觉又祷告， 睡觉也祷告啊， 啊间中见到咩都会祷告下噶 喎，有时见到什么东西我们也祷告啊。 但是点解好像觉得神好像听不到咁啊？ 但是总觉得神好像听不见， 好像同空气讲嘢咁嘅， 好像在跟空气说话似的。 咁啊，讲个故仔你听。 说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话说咧，英国咧有一年， 英国有一年， 一个区咧就开始起一个酒吧。 它有一个区咧就开始一个酒吧。 本来嗰个区咧民风好淳朴嘅。 本来那个区咧，是民风是很淳朴的。 哇！一讲话开酒吧咧，就引起啲居民咧反感啦。 他们说一开酒吧咧，就引起了人民的反感。 特别当中咧有间教会啦， 特别当中有一个教会， 咁啊群起叫信徒一齐嚟到教会当中咧商讨呢件事啦， 叫门徒叫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商讨这件事， 咁啊梗系要围起一齐祈祷啦， 那肯定要围到一起去祷告啦， 求神咧可以令到呢个酒吧开唔成， 求神咧使这个酒吧开不成， 咁啊过咗几个星期之后咧， 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咧， 呢个酒吧咧开咗咯。 这个酒吧还是开了， 咁咧，大有一晚， 但是有一晚上， 狂风暴雨啊， 狂风暴雨， 闪电啊， 闪电啊， 就电到呢个酒吧烧着咗， 闪电电到呢个酒吧就烧着了， 成间烧晒， 成间酒吧都烧合俾烧了， 咁呢个酒吧嘅店主就好嬲啦， 这个酒吧的老板就很生气了。 他咧就竟然咧走去法庭告呢间教会。 他竟然跑去法庭上去告这个教会。 佢嘅告教会乜嘢咧？话呢间教会因为祷告搞到我个酒吧烧咗。 他告这个教会咧，就是说因为祷告使他的酒吧被烧了。 咁呢个教会嘅人咧就代表咧喺法庭度咧就辩护啦。 这个教会的人咧就在法庭上就辩护啦。 他说没可能的， 他说没可能的， 我们做了什么呢？ 我们做了什么呢？ 祷告而已， 只是祷告啊， 不关我们事的， 不关我们的事。 但是这个酒吧老板呢觉得有什么理由无端端会这样第二间不电不烧烧我间新开的酒吧呢？ 但是这个老板就想了，怎么那么多的店都不烧，就是烧我这一家呢？ 那法官呢竟然有一个很特别的判词， 这个法官就有一个特别的判词， 一个不信的酒吧老板， 一个不信的酒吧老板， 不信神啊， 不信神的老板， 竟然会相信祷告的大能， 他竟然相信祷告的大能， 但竟然一间教会信神的教会， 但是竟然信神的教会， 竟然觉得祷告不会这么大能力的， 竟然觉得祷告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的， 所以奇怪吗？ 这是奇怪吗？ 很多时做信徒呢，没错，我们经常祈祷， 有时我们做信徒没有错，我们经常祷告， 但是我们其实不是很信祷告完呢真的有那个能力神改变什么的， 有时我们祷告不知道结果是怎样， 所以我们呢就需要呢来到神面前学一下怎样祷告， 所以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学习怎样祷告， 才能够蒙神垂听， 才能蒙神垂听。 今天的经文呢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5到8节， 这个经文刚才主席读过一次了、或者我们再读一次了，一起读好吗？来，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便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嗱，呢段经文咧，系喺我哋学要学习主祷文之前。 这段经文呢，就在我们要学习主祷文的之前。 神要话俾我哋听嘅一个， 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个 准备我哋祷告嘅心态， 准备我们祷告的心态， 就好似我哋要种植物， 就好像我们种植物， 我哋要准备好啲泥土， 我们要准备好那些泥土， 施好啲肥， 施好那些肥， 我哋先至摆嗰粒种子落去， 我们才可以摆那个种子。 我哋嘅心态有冇准备好？ 我们心态有没有准备好？ 系我哋学唔学到主祷文嘅关键， 是我们学不学习到主祷文的关系。 心态非常之重要嘅， 心态非常重要。 Right thing is done with wrong motive。有时我哋会做啱事，但系个动机系错咗嘅。 有时我们人做对的时候，但是动机是错了。 例如我哋咧，会煮好多嘢食俾啲细路仔食啊。 有时我们煮很多好的东西给小孩子吃啦。 咁我哋嘅动机系想佢哋食得饱、食得好、食得健康。 我们的动机是想小孩吃得好、吃得饱。 系啦，但系假若有一个人系咁买汉堡包、薯条、薯片、炸鸡翼俾你个仔女食， 但是有一个人是拼命的买啲炸鸡板啊、薯条啊、其他东西给他吃。 啊，佢个动机想点咧？ 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系食死佢， 吃死他， 吓或者食到佢肥到死。 或者是吃得他胖胖的， 搞到他咧好肥咁样咧，就唔够我靓啦。 搞到他很胖了，不过都没有我那么漂亮了。 啊，所以咧做咗啲乜嘢事系睇得到嘅。 所以做什么事我们看到的， 但系动机喺心里边嘅咧，就人哋睇唔到嘅。 但是动机在心里面是人看不到的。 但系虽然人睇唔到， 但是虽然人看不到， 神系知道嘅。 但是神是知道的。 所以学习祷告必须要由个心开始。 所以我们学习祷告必须要从心里开始， 唔系从个口开始， 不是从嘴里开始， 唔系我哋口讲啲乜嘢， 不是我们嘴巴说什么， 系我哋个心正唔正， 是我们的心里正不正。 好啦，咁头先嗰四节嘅经文里边咧， 就是刚才那四节的经文里面啦， 讲咗四样嘢， 讲了四样东西， 讲咗两样错误嘅心态， 说了两样的错误的心态， 亦都讲咗两样应该有嘅心态， 还说了两样应该有的心态。 咁我哋逐样睇啦。 我们每一样来看。 第一个错误嘅心态咧， 第一个错误的心态咧， 就系虚假同埋表现， 就是虚假和表现。 呢个经文话咧，你哋祷告嘅时候唔好好似假冒为善嘅人啊。乜嘢叫做假冒为善啊？ 什么叫做假冒为善呢？ 英文咧 hypocrite 呢个字咧，代表咧做戏。 这个字咧代表做戏， 系希腊文嚟嘅， 是希腊文嚟的。 一个做戏嘅人系点样表现啊？ 一个做戏的人是怎样的表演？ 我哋当中好多人做过话剧啦。 我们当中很多人做了话剧， 系嘛？就系、是、你扮演一个角色啊嘛。 是你扮演一个角色， 讲佢所讲嘅嘢啊嘛。 是你想说他的。 如果你系做一个老伯嘅， 如果你是做一个老伯的， 咁你要扮到好似好老咁样讲嘢噶嘛？ 你要扮演一个像老人一 样，但系你根本就唔系老啊。 但是你根本不是老啊。 所以咧，做一个白做戏， 所以做一个做戏的。 就是咧个心同个口讲嘅嘢系唔一致嘅， 心和口讲的东西是不一致的。 咁呢度咧，耶稣讲话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假冒为善嘅人。 耶稣教我们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 就系当时耶稣在地上嘅时候咧，最多抨击嘅一班人。 就是耶稣在地上最多抨击的一班人。 嗰班人叫做咧，通常就系叫做法利赛人。 呢班人通常就叫法利赛人。 因为他们大部分呢，我只可以说大部分呢，他们都是假冒为善。 因为他们一大部分都是假冒为善的。 耶稣是重点抨击他们的， 耶稣是重点抨击他们的， 骂他们是假信徒， 骂他们是假信徒。 特别在这一段经文，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 特别是在这段经文，在登山宝训上面， 宝训 宝训上面， 是骂他们这一班假冒为善的人的三方面， 骂他们假冒为善的三方面， 特别在宗教的这个里面， 特别是在宗教这里面。 第一就是讲他施舍， 第一是讲他们施舍， 第二讲祷告， 第二就讲祷告， 第三是讲禁食， 第三是讲禁食， 就是说他们利用这些宗教活动， 就是说他们在利用这个宗教的活动 去扮到自己好像很圣洁， 是扮演一个很圣洁， 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很爱神， 很爱神， 很虔诚的， 很虔诚的， 是扮出来的， 是扮演出来的。 在这个第五节这里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办呢？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方法是要怎样呢？ 他在第五节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怎样去假呢？假怎样假法呢？ 他是怎么假呢？怎么假法呢？ 就是说他们喜欢站在会堂里面， 他们喜欢站在会堂里面， 即教会里面， 就是教会里面， 哇，教会里面都不够多人看到，要站在十字路口， 教会他们觉得教会里面都不是很大，太多的人看到，他要站在十字路口。 站在那里做什么？ 站在那里干什么？ 祈祷啊， 祷告啊。 原来犹太人呢，每一日要有三次祈祷。 犹太人呢，每天有三次的祷告。 朝头早九点， 早上九点， 晏昼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 同埋晏昼三点， 下午三点， 梗咗噶啦。 这个是规定的。 所以呢，一到那个时间呢，啲人就知道那个是祈祷时间。 所以呢，一到这个时间呢，他们就知道是祷告的时间。 所以他们就要去到最多人的地方。 他们就要去到最多人的地方。 然之后 show 俾人哋睇。 然后是给别人看。 啊，我做一个怎样的祈祷啦？ 我是怎样做的祷告？ 做戏呢要去边度做呢？ 做戏呢要从哪里做呢？ 台上面戏院嗰度啊。 就在台上和戏院里面。 所以故意俾人睇到呢几个字喺希腊文里面呢。 故意给别人看这几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 字根呢，其实就是戏院， 字根就是在戏院， 戏院那里做 show， 在戏院里面做 show 节目，等于是 祷告就是一场 show， 祷告就是一场 show， 一场表演， 一场表演， 表演给什么人看啊？ 表演给谁看？ 给人看，给观众看， 给人看呢，给观众看呢， 目的是要做什么？ 目的他要做什么？ 做 show 当然要得什么？ 做节目就要 掌声啦， 就是掌声啦， 得人赞赏啦， 给人赞赏， 系嘛？喺台上面做一场好戏， 在台上做一场好戏， 你好努力去做， 你很努力去做， 系咪需要啊？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咁样即系 需要掌声鼓励，掌声鼓励， 大声咁样，即系有人喝彩做得好 ，encore 咁样啊，即系唱歌啊，咁样噶， 就是给人赞赏。 但系我哋祷告， 但是我们祷告， 当你目的是为了得人的赞赏的时候， 当我们目的为了人赞赏的时候呢， 你就得不到神的赞赏赐， 你就得不到神的赏赐， 你没可能得两样， 你不可能得两样， 你得了一样， 你得了一样， 你就失了另一样， 你就会失掉一样。 其实喜欢人家赞赏这个心态呢， 其实我们喜欢别人赞赏的心态呢， 是人性的表现， 是人性的表现。 誰不想人家讚我們，啊，你真是一個好的基督徒啊， 誰不喜歡人讚賞你是一個真的基督徒啊， 啊，你的禱告很有力量啊， 你的禱告很有力量啊， 啊，你真的有禱告恩賜啊， 你真的很有禱告恩賜啊， 哇，你這麼懂用聖經那些經文呢，啊，這麼熟聖經的， 啊，你會用聖經的經文，你這麼熟悉經文呢， 我們是不是會飄飄然呢， 我們會不會飄飄揚揚， 這個是很自然的， 這是很自然的， 但是呢，正是这么自然呢，就是耶稣要针对我们这个软弱， 就是这么样的自然呢，就是耶稣要针对我们的软弱， 这个是我们属灵的陷阱， 这是我们属灵的陷阱， 是我们很容易呢会得人的赞赏，我们就忽略了神的赏赐， 我们很容易得人的赞赏，疏忽了神的赞赏， 所以我们真的要苦心自问， 所以我们苦心自问， 我们究竟是想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很注重人的反应呢？ 我们自问是不是在祷告呢，是不是注重人的反应呢？ 事实呢告诉我们呢， 事实告诉我们， 我们做一场好的 show 呢， 我们做一场好的节目， 我们祷告的时候，哇，到几轰天动地呢， 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惊天动地呢？ 人看到了， 人看见了， 神都看到的， 神也看见了， 人赞我们、哦、 人赞我们呢。 事实告诉我们，神呢就没有赏赐给我们。 事实告诉我们，神没有赏赐我们。 什么赏赐啊？ 什么赏赐呢？ 喂，你祷告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要神，是不是目的要神听我们的祷告，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啊？ 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要神应允我们的祷告，神听我们的祷告啊？ 但是这个对象如果是对人不是对神的话呢？ 如果我们的对象是对人不是对神的话呢？ 你说神会不会听啊？ 你说神会不会听吗？ 神会不会应允呢？ 神会允许吗？ 另一面啊， 转过脸啊， 哈，神不会听咯。 神不会听。 那我们祷告为什么呢？ 那我们祷告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得不到神的赏赐咯。 这我们得不到神的赏赐 啊。这样我们就会问了， 我们就会问 了，咁系唔系即系我哋唔应该祷告嘅时候唔好俾人睇到啊？ 我们是否祷告的时候是不给人家看见吗？ 啊，咁样即系公祷唔得嘅咯。 这么说，公祷是不行啦、 啊。吓、啊，走翻嚟教会大家一齐祈祷唔系几好咯？ 我们一起回到教会祷告，这不是很好啦？ 哦、啊，咁又唔系喎。 这也不是。 我哋知道耶稣咧都有公祷嘅。 我们知道耶稣也有公 吓、啊、当众祈祷嘅， 都要当众祷告的。 当佢救拉撒路复活嘅嗰阵时咧。 当他救拉撒路复活的时候， 在坟墓前面就当众祈祷了。 他在坟墓面前当众祷告。 啊，那些使徒呢，使徒行传使徒也都有开这个大的祷告会的。 那些使徒呢都在都有开的大的祷告会。 啊、耶稣也都说呢，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祷告呢，他会在我们当中的。 耶稣说，你们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祷告了，他就在我们中间。 那究竟应不应该公祷啊？ 究竟我们应不应该祷告啊？公祷啊？ 啊，是应该的， 是应该的， 可以的， 是可以 的。那分别是什么呢？ 那分别是什么呢？ 那么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啊嘛， 是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啊、 你记不记得？ 你们记得吗？ 啊，就讲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一起去到殿那里祷告了， 就说法利赛人跟税吏的人去到殿里面去祷告。 那么呢，那个税吏就站在那里， 税吏了就站起来。 圣经话佢自言自语咁样祷告啊。 圣经说他自然自语的祷告。 自言自语即系话咩啊？自己同自己讲噶咋？ 自然自语就是说什么？就是自己跟自己说。 佢唔系同神讲嘅。 他不是跟神说。 咁佢讲啲乜嘢？ 他说什么呢？ 佢话神啊，我感谢你。 神啊，很感谢你。 我咧唔似人哋勒索。 我不像人家别人勒索。 不义， 不义， 奸淫， 奸淫， 啊，又唔似嗰个税吏啊， 他也不像那个税吏啊。 我一个礼拜啊禁食两次嘅，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 凡我我所得到咧都有十一奉献嘅， 凡我得到的都有十一奉献。 其实佢想讲俾边个听咧？ 他想说给谁听呢？ 佢想讲俾个税吏听嘅。 他想说给那个税吏听。 所以并非系真系自言自语。 他并非是自然自语。 咁讲俾税吏听乜嘢？ 他讲跟税吏说什么？ 我叻过你啊！ 我比你厉害， 啊！我几圣洁， 我很圣洁， 啊！我唔似得你啊，勒索啊！ 我不像你啊，勒索。 因为当时啲税吏咧，系会收多人啲钱啊。 当时的税吏会收多人咧，别人很多钱啊。 系帮罗马政府咧做油监啊嘛，即系帮罗马政府收犹太人嘅税噶嘛。 他帮那个罗马政府咧收犹太人的税啊。 所以咧，即系当佢勒索啊，当佢不义噶嘛。 所以当他是勒索和不义。 咁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企喺度祈祷嘅时候咧， 所以法利赛人站在你祷告的时候， 觉得自己比个税吏好啊， 觉得自己比那个税吏的好， 吓，仲而且咧几神圣，我又祈祷，我又有奉献， 而且咧，他觉得自己很神圣啊，也有奉献， 吓，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唔简单喎， 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不简单啦， 所以其实话俾个税吏听嘅， 所以他是讲给那个税吏听的， 啊，咁个税吏咧远远又企喺度， 那税吏远远就站在那里。 啊！連舉目望天都唔敢啊！ 連舉目望天也不敢。 咁佢捶住個胸， 他捶胸。 咁咧就講啦，佢個禱告係咩咧？ 他的禱告說： 佢話神啊， 神啊， 開恩可憐我呢個罪人。 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啊！ 佢啲個啲番説話同邊個講？ 他這番說話是跟誰說咧？ 佢唔係同嗰個法利賽人講喎。 他不是跟法利賽人說， 佢就單單同神講。 他就單單跟神說。 因為喺神面前，佢認自己係一個罪人。 因为他在神面前认罪，自己是一个罪人， 去求神开恩可怜他， 去求神开恩可怜他。 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谁比较在神眼中，谁比较 义啊，真系好啲啊。 所以神告诉我们，谁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 就系个税吏， 就是个税吏， 就系一个能够谦卑自己喺神面前谦卑，唔喺度自义嘅人。 就是这个税吏在神的面前是谦卑，不是自义的人。 所以我头先讲到咧， 所以我刚才说了， 人系应唔应该要公诶喺人面前公讨？ 人是不是在人的面前去公讨？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关键是在乎呢， 关键是在乎 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有私祷，私人的祷告。 关键是在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私人的祷告。 如果一个人一个信徒， 如果一个人一个信徒 只是呢在公众场合是一个哇，他的祷告是很辉煌很漂亮的， 一个人光是在公共场所是很辉煌的祷告的话， 企到台上啊，喺教会啊，带领聚会嘅时候，哇，佢嘅祷告好犀利嘅。 他在站在那个台上，跟很多人的祷告是很厉害的。 但系咧，竟然翻到屋企，佢冇自己同神祷告嘅。 他竟然回到家里，没有跟神去祷告。 呢一个就系假冒为善。 这个就是假冒为善。 相反， 相反， 好似但以理咁。 好像但以理啊， 他已经惯常每一日三次祈祷， 他惯常的一天每天 三次的祷告， 他自己一个私人的祷告同神有一个好，每日都有三次这样的交通， 他每天跟神有三次的交通。 所以当但以理被掳到去巴比伦，去到敌人的国家的时候， 当但以理被掳去巴比伦敌国的时候， 在敌人面前他一样保持这个习惯， 在敌人面前他仍然保持这个习惯， 一日三次祈祷， 每天三次祷告， 这一种的习惯， 这一种的习惯， 这一种的表现， 这一种的表现， 就是真信徒， 就是真信徒。 所以如果你没有私祷，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私祷， 你出来的公祷是假的， 你出来的公祷是假的。 以赛亚书曾经，以赛亚先知曾经这样讲， 以赛亚书，以赛亚曾经这样说， 他说百姓是用嘴唇尊敬我， 百姓是用嘴唇来尊敬我， 心却远离神， 心却远离神。 所以我们要自我反省， 所以我们要自我反省。 第一， 第一， 我们个人的私祷， 我们个人的私祷 是不是马马虎虎的， 是不是马马虎虎的， 是不是就是自言自语的， 是不是自然自语的， 求其很快就即系闪过，即系借饭土啊，耷低个头，好快就读借完， 就是马马虎虎的祷告啦。 第二， 第二 就系我哋当我哋喺当众公祷嘅时候， 当我们在公众当众的祷告的时候， 我哋个心系咪多祈祷嘅时候，一路喺度谂紧啊，我点样祈祷即系人哋听起上嚟比较好睇啲啊？ 但我们祷告的时候是给人听到，是不是给别人看的我真的好看一点呢？ 合不合体统呢？ 合不合体统呢？ 即是啲声线红不红亮呢？ 声音响不响亮呢？ 某某边个听不听到呢？ 某某某谁听不听到呢？ 如果你这样祈祷呢？ 如果你这样祷告， 你是祈给人听的， 你是给人听的， 你不是祈给神听的， 不是给神听的。 第三呢？ 第三 就是有一个叫做 prayer competition， 就是说用祈祷 去彼此去比较， 他用祷告来彼此去比较， 哇，我的祈祷够不够隔离头先那个劲呢？ 我的祷告有没有别人那么厉害呢？ 有没有他那么完备呢？ 有没有他这么完备呢？ 他漏了，我补回去， 他漏了我给他补上， 即如果你心态要比较，如果你说哦漏了你想去补充回这个 OK 的， 他心想是啊，我他漏的东西我可以去补上 啊！哇，他用三节经文，我用四节。 他用三节经文祷告，我用四节。 下次准备多啲经文。 下次我准备多一点 经文。整段主祷文咁弹出嚟， 整个主祷文都说出来。 咁样吓，佢哇声线洪亮，好似好有信心喎。 他声音很雄亮，他很有信心。 啊！我要更加大声嗰啲。 我要比他大声。 你系咪咁样比较呢？ 是，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比较啊？ 第四。 第四， 你会不会是讲一套做一套呢？ 你会说一套做一套吗？ 我会为你祈祷的。 我会为你祷告的。 你平平安安去啦。 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其实就掉个头就冇，根本冇为你祈祷。 其实掉个头根本没有为你祷告。 又或者有啲人祷告里边咧， 又或者有人这样说， 主啊，我愿意为你献上生命啊。 主啊，我可以愿意献上你的生命。 但是呢当叫老侍奉的时候呢， 当叫你侍奉的时候， 喂，我好唔得闲喎。 哎呀，我很 忙，我安排咗啲乜嘢乜嘢 appointment 啊，食乜嘢乜嘢，我改唔到，我就做唔到喎。 我安排了很多 appointment 啊， 我身体最近又唔系好舒服啊，又唔够瞓，唔够精神咯。你揾第二个做啦。 我身体也不舒服啊，也睡不好啊，你找第二个人做吧。 咁什么是献上生命呢？ 什么是献上生命呢？ 第五，要反省。 我们要反省， 我们会不会拿祷告来做功德呢？ 我们 会拿祷告来做功德吗？ 哎，我有为你祷告的， 我有为你祷告的， 想人家赞你，哎呀，你真的好了，为我祷告呢。 他是想让别人赞赏他，他为你祷告。 记得呢，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之前说， 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之前说， 他说呢，我们的好行为要做在人面前的， 我们的行为要做在好人面前。 咦，咁咪同而家所講有啲衝突咯？ 那跟現在說有些衝突啦。 啊，叫我哋禱告嘅時候唔好俾人睇到。 你叫我們禱告，又說不要給別人看。 咁究竟我哋應該做俾人睇定係唔好俾人睇咧？ 究竟我們要做給人看呢，還是不要給別人看呢？ 我記得我喺查經班同大家講過呢一個原則噶啦。 我記得我在查經班跟大家說這個原則。 当我们的好行为要做给人看的时候， 当我们的好行为做给别人看的时候， 就要将荣耀归给神， 就要将荣耀归给神。 但是当你的心态是想拿人的赞赏， 当你的心态想人赞赏的时候， 想人家赞你自己的话呢， 想人赞你的时候呢， 你就收埋这些好行为了， 你就要把好的行为收起来， 就不要给人看了， 不要给别人看， 不要得人的赞赏， 不要得人的赞赏， 你就损失了神的赞赏， 你就损失了神的赞赏。 所以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 不要学假冒为善。假， 不要学假冒为善， 因为呢这个假是一个好像发酵的东西， 因为这个假是像那个发酵的， 是会很快蔓延的， 它是很快蔓延的。 哇，我见你假， 我见你假， 我咪又假啲咯， 我也假啦。 全教会都开始慢慢变成假，假教会、假基督徒， 那全教会都变成慢慢都是假教会、假基督徒。 所以好多未信主的人呢， 所以很多没有信主的人 入到嚟教会见到啲人咁假咧， 进来看见教会的人这么假啦。 啊，讲一套嘅， 说一套， 做一套， 做一套， 佢哋唔会嚟，唔会相信耶稣。 他们不会相信耶稣。 原来信耶稣嘅人系做假人，做假嘅好人嘅。 他们认为相信耶稣是假的好人。 我哋唔愿意咁样去羞辱神嘅名。 我们不愿意这样去羞辱神。 呢个系好严重嘅罪。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 第二，要检查我哋里边嗰个动机。 要检查我们。心里的动机 多过我哋睇我哋做过啲乜嘢， 多过看我们所做的。 你动机唔好咧， 你动机不好， 你做几好嘅嘢都冇用。 你做很多好多东西也没用。 祷告唔系一场 show， 祷告不是一场节目。 唔好成日个眼光系留意别人点睇你， 不要留意别人怎么看你， 点样评价你， 怎样评价你。 我哋祷告系集中我哋嘅注意喺神嗰度。 我们的祷告应该集中于我们的神里面。 单单是神看到我们， 单单是神看见我们。 记得你得到人的赞赏， 记得如果你得到人的赞赏， 你就会失去神的赏赐， 你就会失去神的赏赐。 好，第二个去错误的心态是什么呢？ 第二个错误的心态是什么呢？ 就是形式和功利， 就是形式和功利。 第七节那里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好像外邦人，外邦人即是说未信主的人，用很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了。未信主的人怎样用很多重复话呢？ 未信主的人怎样用很多重复的话呢？ 有没有听过人家品神啊？ 有没有听过别人拜神啊？ 求天求这个观音菩萨啊，保佑我啊，家宅平安啊，祝福啊，保守啊，对我出入平安啊，怎样怎样啊，身体健康啊，财源广进啊，还是啦，是咁品，是咁品，吓。 有些拜神的人就是他好像是念经的啊，求这个求那个，那个就是老是这样说。 啊，天主教嗰啲咧都系咁样品嘅喎。 天主教的人也是这样的喎。 吓，佢哋有玫瑰经咧。 他们有玫瑰经 啊。佢哋即系觉得圣母点样会听咧？ 他们觉得圣母怎么会听呢？ 就是我念几多次玫瑰经啊嘛。 就是我要念多少次玫瑰 经啊。我以前天主教学校的时候呢， 我以前是天主教学校的 时候，就说要念十次、四十次这样念法的。 哦，就要每天念十次、十四次这样念。 是啊， 仲有念珠啦， 还有念珠啦， 系每念一次啊，吞一粒珠落去咁 吞。每念一次就把那个珠每个月嗰度打啦。 你咁咪重复咯？ 即系叫反反复复啦。 我早几年咧，我有一个主日学嘅同学生啊。 当年有一个主日学，有一个学生， 佢祷告系点祷告咧？ 他祷告是怎么祷告的呢？ 念珠祷文咯。 念主导文啊， 系咁念念好多次好多次咁咯。 他就咁念啦，念了一次又一次啊。 啊，念主导文噶咯喎。 啊，念主导文咯、啊。 神听唔听啊？ 神听不听啊？ 佢以为咧咁样重复嘅说话咧， 他以为咧这样重复的说话呢， 神会听嘅。 神会听啊？ 你估神会唔会听？ 你以为你说神会听吗？ 神会觉得你好烦。 神会觉得你很烦。 因为呢啲系空洞冇意义嘅说话。 因为你这是空洞没有意义的说话。 就好似咧喺《列王记上》十八章嘅时候咧，讲到以利亚面对850个假先之外邦嘅假先知。 即系《列王记》 以利亚。 以利亚即系 面对850个。 面对850个 假先知啊！ 假先知。 咁咧就系啲假先知咧系拜巴力嘅。 即系假先知咧，是拜巴力的。 咁咧，同佢哋喺山上，以利亞同佢哋喺山上咧，去鬥邊一個神先係真嘅。 以利亞在山上跟他們鬥哪一個神是真的。 咁咧，嗰啲巴力先知咧，哇，從早到晚。 那些巴力的先知咧，就是從早到晚。 求巴力應允佢哋。 求巴力應允他們。 啊，接納佢哋嘅獻祭。 接納他們的獻祭。 由早到晚係咁啊，就係求巴力應允我哋，求巴力應允我哋啊，咁樣搞到。好多又跳舞啊，又劈身啊，咁样去求。 他们从早到晚就咁求。 咁样咧，但系咧一啲动静都冇。 但是一些动静都没有。 嗱，呢一种咧就系所之后所讲，一路用啲重复嘅说话，系咁死咧死求嘅。 他这里说有很多重复的说话，就经常祷，经常祷。 希望嗰个神咧应允佢祷告。 希望神应允他的祷告。 但系事实系点咧？ 但是事实是怎样 的？这里告诉我们，以为话多就必谁听，那有没有谁听呢？ 那这样有没有谁听呢？ 真正的神会不会谁听这样的祷告呢？ 真正的神是这样谁听这样的祷告吗？ 是不会的。 是不会的。 所以你明白，你有些人为什么由朝到晚都有祈祷的？ 所以你不明白为什么人总是有从早到晚都要祷告？ 借饭祷永远都是那几句的。 借饭祷告都是永远都是那几句话。 啊，即系唔使经大脑就噏得出嚟噶啦。 他不用经过大脑就随便说出来。 啊，有些人咧背金句背到啦啦声嘅。 有些人背金句都背得很熟的。 啊，但系其实真系冇乜意义嘅。 其实没什么意义的。 因为咧上文唔接下理嘅。 因为上文不接下文。 总言之，好似从圣经出嚟嘅就好似好熟灵咁啦。 总之从圣经出来的觉得就很熟灵啦。 但是神不会听这种的祷告， 但是神不会听这个祷告。 那我们会问了， 那我们这样会问， 我们记得呢，耶稣说过比喻，说那个不义的官和寡妇的比喻， 记得耶稣在说不义的官跟寡妇的。 Jenny 教导我们的时候呢，说这个不是教我们要死了嘛。 Jenny 教导我们不是这样的死缠烂打， 原来是要不住的恳求嘛， 是要不住的恳求啊。 当神未应允未成就的时候呢， 当神还没有应允和成就的时候呢， 耶稣教我们不要灰心嘛。 耶稣教导我们不要灰心， 所以我们是不断祈求， 所以我们不断的祈求。 但是我们不是成日都是重重复复用那些说话去求神的。 我们不是重重复复的用那些说话去求神， 但是我们有一个恳切的心去求。 但是我们又有恳切的心 同死两不同的， 跟死缠烂打是不同的。 咁我哋要反省啊！ 那我们就要反省啦。 第一，点解我哋要成日重复一啲重复嗰啲说话咧？ 为什么我们老是重复的说话呢？ 如果你嘅心态系话要掠到神应承嘅位置， 如果我们心里的要死缠烂打，要神应许的话， 代表我哋冇真系信靠， 代表我们真的没有信靠， 冇交托， 没有交托。 你唔信神真系听你嘅祷告， 你不相信神真的听你的祷告。 记得但以理呢？ 记得但以理呢？ 他说他祷告，用祷告了21日。 他说他祷告了21天。 但原来呢，第一天祷告神已经听了。 但第一天原来神就已经听了。 但是为什么神第一天听了就不立刻应允成就呢？ 为什么神第一天听了就不马上应许呢？ 要等21日呢？ 要等21天呢？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呢， 原来圣经这样说， 原来他不能够应允，原因是他要在第二边跟撒旦打仗。 哦，原来他不应允，原来他在另一边跟撒旦在打仗。 所以但以你见不到事情成就， 所以但以你见不到事情， 他没有灰心，一路祈祷， 他没有灰心，一直在祷告， 祷告了第二天21日， 祷告了21天。 第22日呢，天使来告诉他， 第22天的天使就跟他说， 你第一天的祷告神已经听了， 你第一天的祷告神已经听了。 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死了， 所以我们不要死缠烂打。 第二件事我们要反省呢，就是重复，有时候我们重复讲那些祷告的时候重复讲的呢。 第二点，如果我们要 反省一下我们重复说的话呢， 其实可能代表我们没有集中精神， 可能代表我们没有集中精神，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神啊，感谢你啊，保守带领我啦， 即系咁样啊，保守带领啊，就这样说。 啊，其实我哋冇集中精神， 其实我们没有 顺口开河嘅啫， 顺口开 都唔知自己讲乜嘢， 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第三咧， 第三 我哋成日用嗰啲属灵嘅俗语啊， 我们经常用属灵的俗语啊， 金句啊， 金句啊， 咁咧去背，去祷告当背经嘅。 祷告像背圣经一样， 根本冇意思，冇意思嘅， 根本没有意思。 如果你用引用嘅经文去。是配合你那个祷告的时候就有帮助。 如果你引用了你的祷告和经文配合你的祷告，那就不同了。 但是有些信徒真的去堆砌一些的金句， 但是有些信徒就是在你堆这些金句。 第四呢，就是不要祷告的时候不要转弯抹角。 第四呢，祷告不要转弯抹角， 觉得要很圆滑啊，这样去呃神啊， 不要觉得很圆滑的去欺骗神。 例如呢说，本来你是很懒读圣经的， 本来你是很懒读圣经的， 跟着你就跟神说， 那跟着你就跟神说， 神我知道你是满有慈爱的， 我知道你是满有慈爱的， 你包容的， 你包容的， 忍耐我的， 你会忍耐我的。 哎呀，我最近真的很忙啊， 我最近是很忙啊， 不得闲读圣经啊， 没有时间读圣经 啊，你不会怪我的， 不会怪我的， 很圆滑的， 那很圆滑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坦诚地跟神说， 但是我为什么不坦诚地跟神说， 神啊， 神啊， 我最近为了我家里啊，为了我自己的事搞到自己很忙乱， 我为了自己的东西啊，家里啊，搞得自己很忙乱， 所以呢我没有时间去读你的圣经， 所以我没有时间去读你的圣经，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可以抽到时间去专心读你的圣经呢， 可以抽时间去专心读你的圣经， 这样将自己的软弱， 将自己的 将自己的罪， 将自己的罪， 去摆在神面前求他赦免， 摆在神面前去求他赦免， 好过咧揾藉口啦。 比找借口好。 所以咧，我哋嘅应用系点咧？ 所以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 点样克服呢种认识同埋功利啊？ 怎样去克服这个认识和功利呢？ 功利嘅意思即系话咧，我一定要神应允我呢个祈祷啊嘛。 公理的意思就是神允许我们的祷告， 但是祈祷，你记得祈祷不是要神要改变神的心意， 我们记得神，我们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的心意， 祈祷是我们要去认识神的心意， 祷告是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 采纳神的心意， 采纳神的心意。 所以一个有说话无心的祷告呢， 所以一个有说话没有心的祷告呢， 是乜嘢都冇嘅 ，empty 嘅，冇嘢嘅， 是什么都没有的， 是对空气讲嘅， 是对空气说话， 你讲咗一堆说话， 你说了一大堆， 好似啲空气咁样，唔知去咗边， 就好像空气一样，不知道跑哪去了， 去唔到神嗰度嘅， 到不了神那里。 相反，有心而冇说话呢， 有心或者没有 说话呢， 呢个可能是一个真真嘅祷告。 那可能是真正的祷告， 所以我哋话我唔懂讲嘢唔紧要。 有时我们说不会说话没关系。 你有冇嗰个真诚嗰、那个真嘅心？ 你有没有那个真诚一个心真诚的心？ 先系最重要， 这才最重要。 所以第二个应用咧，就系话我哋嘅祷告必须要真诚。 第二个，我们要的祷告是必须要真诚、 简单、直接、 直接。 就好似咧呢度讲咧， 就好像这里说。 我们是向我们的父神爸爸祈祷的， 我们是在向我们的父神爸爸去祷告， 所以同一个爸爸祈祷 和一个爸爸祷告， 你需不需要 好莊嚴咁樣誒肅立去好似演講咁樣去同神傾偈啊？ 你和爸爸說話會不會像演講那樣跟神說話呢？ 你會好似細路仔咁啊？ 你會像小孩一樣？ 係有啲乜嘢需要？ 你有什麼需要？ 直接簡單， 直接簡單 就同神講， 去跟神說。 就是咁直接，就是咁簡單， 就是這麼直接，這麼簡單， 唔需要多講哇，砌好多好漂亮嘅話語， 不需要說很多漂亮的話。 神聽唔聽禱告？ 神聽不聽禱告？ 第一有冇聽到你個心講嘢？ 第一有冇聽到你心裡在說話？ 然之後有冇聽到你係簡單，唔需要好漂亮去堆砌？ 然之後咧，神聽是要簡單，不用簡他其他說話去堆砌的。 咁咧，所以我哋就要學應該有嘅心態係乜嘢？ 所以我們要學應該有的心態是什麼？ 喺第六節咧就教導我哋咧要單獨同埋要專心。 第六節教導我們要單獨和專心。 佢話你禱告嘅時候要進你嘅內屋，關上門，禱告在暗中嘅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嗱，呢度講咧內室， 這裡說咧內室， 就係我哋英文咧講嘅 prayer closet 啊，一個。祈禱的櫃啊， 就是像一個禱告的櫃。 嗱，猶太人咧呢一個內室係一個點樣嘅地方咧？ 猶太人說內室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係佢哋藏寶啊，即係收埋屋企嗰啲家傳之寶嗰個密室啊。 是猶太人藏寶的一個密室。 咁所以我哋祈禱係咪一定要揾一個咁樣密室先好祈禱咧？ 所以我們禱告是不是要真的要禱到一個密室去禱告呢？ 其實係代表我哋啦。 其實是代表我們， 我哋唔好受人， 我們不要受人， 唔好受外在嘅環境， 不要受外在的影響， 唔好受外在嘅環境影響我哋嘅地方， 不要受外界的影響去影響這個地方。 所以係咪一定要係密室咧？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密室咧？ 大廳得唔得？ 大廳可不可以嗎？ 公園得唔得咧？ 公園可以嗎？ 得唔得？ 可不可以啊？ 個關鍵只係在乎你冇受到人，你唔係在乎人點睇你啊？啊！你冇因為人有其他人你在場，你個祈禱要遷就人啊，而影響咗你個祈禱嘅。 你的禱告是不是在人看到你是在哪裡去禱告，是在乎你的心裡面去禱告？ 嚇、啊！就算你喺密室嗰度都好啦。 就算你在密室的那裡呢？ 但係竟然有個手機喺隔離。 但竟然有個手機在隔離。 啊！你成日睇住嘟嘟嘟嘟啲 Facebook 啊 message 啊，成日嘟你嘅。 你經常看到手機，那些微信。 咁咧，成日影響你同神嗰個溝通嘅， 它會影響你跟神的溝通， 都唔掂啊， 都不行 嚇、啊，所以咧係需要排除曬所有嘅影響， 所以要排除所有的影響， 要單獨嘅， 要單獨的 同神一齊， 和神一起 禱告暗中嘅父， 禱告暗中的父， 呢度話俾我哋聽咧，你呢個同神嘅單獨嘅相處咧，係一個好神聖嘅一個時空嚟嘅。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单独是一个很单独的跟神的一个关系， 好神圣的时空啊， 很神圣的一个时空。 你要留意啊，呢个时间， 这段时间 是神的同在啊， 是神的同在。 你当你单独同神一起祈祷的时候呢， 当你单独跟神祷告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啊， 你要知道 神喺度噶， 是神在的， 佢听紧你，睇住你啊。 他在听你的，在看见你。 佢呢度话在暗中察看啊。 他这里说在暗中察看你。 系神喺度暗中察看我哋同佢喺度讲紧乜嘢？ 是神在暗中察看我们跟他说什么？ 所以我哋必须要集中精神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集中精神。 我哋唔好啊，即系啊，一个人啊嘛，我瞌着又冇人知，我讲乜又冇人知，我就求其啦咁。 不要一个人在你们祷告的时候，哎，一个人也谁也没看见，我睡觉也没人知道。 这个是你跟神面对面的相交， 这是你跟神面对面的相交， 是一个很个人、很亲密、很坦诚的时刻， 是一个很个人、很亲密、很坦诚的时候， 而且是一个父和子一个相交的时刻， 是和父和子相交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密室？ 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密室吗？ 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空间？ 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空间吗？ 在每一天， 在每一天， 你有没有抽一段时间，一个地方能够跟神独处的时间？ 你有没有抽一个时间，一个密室跟神独处的时间呢？ 戴德生的妈妈呢？ 戴德生的妈妈呢？ 在戴德生年幼的时候呢？ 在戴德生年幼的时候 呢？不断为戴德生祈祷的。 他不断的为戴德生祷告。 我哋知道边个系戴德生咧？ 你们知道戴德生是谁吗？ 就系去到中国开设呢个内地会嗰个戴德生咧。 就是在中国开展那个内地会，内地会的戴德生。 佢喺少年时代之前咧，佢未信主嘅。 他少年时代还没信主， 但系妈妈咧不断为佢祈祷。 但是他妈妈咧不断的为他祷告。 有一日咧，佢妈妈完咗个聚会之后咧， 有一天他妈妈完成了一个聚会之后咧， 佢唔肯食嘢。 他不肯吃东西， 他就走入去一个房间里边。 他就进了一个房间， 他就为到他的仔悔改去祈祷。 他就为他儿子悔改去祷告。 他说我如果我神不听我祷告，不令到不叫我的仔可以得救恩的话，他不出来。 他跟神说，如果神不听我的祷告，不能为儿子得救恩的话，我就不出来。 那他就一直在里面求， 他一直在里面求， 求到一个地步呢，他感受到圣灵同佢讲说话， 他求的，他祷告的时候咧，求的一段时间，他感觉到神的圣灵同在。 圣灵同佢讲话：你个仔已经得救啦。 圣灵跟他说： 佢已经悔改啦， 他已经悔改了。 咁嗰阵时，佢就改变呢个祷告，做一个感恩嘅祷告。 他就改变这个祷告，就做了一个感恩的祷告。 佢知道神已经拯救佢个仔啦。 他知道神已经拯救他 的儿子了。佢感恩完之后就出嚟啦。 他感恩完以后，他就出来了。 究竟发生咩事咧？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戴德生后嚟话翻俾佢听。 后来戴德生告诉他， 嗰日系礼拜日。 那天是礼拜天。 戴德生咧无所事事。 戴德生咧就无所事事， 就喺屋企里边个书房度抄啲书睇。 他在书房里翻那些书来看。 咁咧突然间拿咗本鼓励人生的书， 突然他找了一本鼓励人生的书， 里面呢就讲到呢神呢要成就一件大事， 里面就说神要成就一件大事。 那他觉得成就什么大事呢？ 他觉得神成就什么大事呢？ 原来呢那里就说呢，藉着主耶稣， 原来的里面说呢，就是借着主耶稣， 神将救恩 赐给人， 神将救恩赐给人， 将人的罪洗干净， 将人的罪洗干净， 付了那个赎价， 付了那个赎价， 不单止为我们的罪， 不单止为我们的罪， 还为所有世人的罪， 为所有世人的罪。 所以当时戴德生就想了， 当时戴德生就这样想， 既然神做了一件这么大的事， 既然神做了这样一件大的事， 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那圣灵的光照底下， 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他就受感动而悔改， 他就受感动， 就喺嗰一日， 就在那天， 他就信咗耶稣， 他就信了耶稣， 就成为我哋中国人嘅祝福， 就成了我们中国人的祝福。 佢影响咗整个中国嗰个嘅信仰， 他影响了整个中国的信仰， 就系因为一个母亲在密室嘅祷告， 就是一个母亲在密室的祷告。 我自己咧，自细都七岁，我已经个爸爸死咗。 我从小七岁，爸爸就已经去世了。 我咧，十八岁嗰年我就信咗耶稣。 十八岁就信了耶稣， 所以从嗰刻开始咧，我就当天父系我嘅父。 从那一刻开始，就天父就是我的父亲。 所以我每一日都会花时间，会直接同佢，我就同佢祷告。 每天我就花时间和直接跟他祷告。 所有做仔女嘅或者做父母嘅，你都希望仔女每一日会嚟到你面前同你倾偈。 所有父母都希望儿子和自己的小孩来到他面前去。 所以我们既然是天父的儿女， 所以我们既然是天父的儿女， 天父很等候，很渴望跟我们每一天去聊天。 天父很渴望我们每一天跟他一起说话。 我不单止每一天会跟他祷告， 我不单每一天去跟他祷告， 我每一年会抽一段时间呢，抽几日时间， 我每一年会抽几天的时间， 我会自己走到去郊野啊，去到第啲地方上山。 我会找几天的时间去郊外上山， 一个人咁就同神有一个约会， 一个人去和神有一个约会， 就同神倾诉， 去和神说话， 同神咧攞礼物， 和神跟神拿礼物。 特别我生日前后咧，我生日问神攞生日礼物， 特别是我生日的时候问神拿生日礼物。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父在暗中察看， 父在暗中察看， 必然报答你， 必然报答你。 这个报答就是 神会听我们的祷告， 这个报答就是神会听我们祷告， 他按他的心意会给最好的东西我们， 他会按他的心意给最好的给我们。 这里呢，所以他叫我们在暗室那里为他祷告， 这里说的就是让我们去按时为他祷告。 其实对比回之前呢，我们要做祷告做给人看，一个很大的对比来的。 对比刚才说了，我们祷告做给别人看，这是很大的对比。 所以即系提醒我哋唔好做俾人睇， 提醒我们不要做给别人看。 我哋净系俾神睇好啦， 我们只给神看。 所以个应用方面， 所以应用方面 就系我哋嘅灵性能唔能够进心？ 我们的灵性能够进心， 系我哋要由个人同神嘅关系开始， 是由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开始。 我哋唔好谂住靠教会、靠团契、靠一啲好多人嘅地方，我哋同神建立一个好密切嘅关系。 我们不要单靠教会和团契跟个人一个建立的关系，我们一定要靠个人跟神的关系。 我哋自己私底下冇同神建立一个亲密嘅关系， 我们私底下没有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你外边你做得几漂亮咧？ 你外面做得多漂亮？ 神，你唔系属神嘅人。 你不是属神的人， 只有在密室里面， 只有在密室里面。 这个密室是一个藏住属灵宝藏的密室， 这个密室是藏着属灵宝石的一个密室， 宝藏 的密室， 是神藉着这个机会将他的丰盛赐给我们， 是神借着这个机会赐丰盛给我们。 第二个应有的态度呢， 第二个应有的态度呢， 就是信心的和交托， 是一个信心的交托。 其实祷告这个字呢 ，prosomai 呢这个字啊， 其实祷告这个字呢， 喺希腊文嚟讲咧， 在希腊文这样说， 系话将我哋嘅愿望同神嘅愿望交换， 是将我们的愿望和神的愿望交换， 系神带住一个信心，俾个信心我哋去信靠神，将佢嘅心意同我哋嘅心意调转。 是神的愿望和我们的愿望是跟我们调转， 神将他的心意给我们， 神将他的心意给我们， 我们将我们的心愿交托给他， 我们将我们的心愿交给 他，这个就是祷告， 这就是祷告。 所以呢，祷告需要有信心的， 所以祷告需要有信心。 如果一个没有信心的祷告就不是祷告， 如果一个祷告没有信心的祷告是一个不是一个祷告。 真正的祷告是要有真正的交托， 真正的祷告是有一个真正的交托， 因为我们要相信神是知道的了， 因为我们相信神是知道的。 这里说我们未求之先，我们需要的神都已经知道了， 这里说我们未求之先神已经知道了。 既然如此，神都知道我们要求什么，我们做什么还要祈祷？ 既然如此，神知道我们求什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 为什么？ 为什么？ 就好像夫妇一样， 就好像夫妇一样， 放工回到家， 收工回家， 唔使讲啊，老婆都知道老公要等食饭啦。 不用说，老婆就知道老公要等吃饭啦。 如果老婆就摊多啲饭出嚟， 如果老婆把饭摆齐了， 老公一声不响就食咯。 老公一声不吭就吃啦， 咁有咩意思呢？ 这样有什么意思？ 老冯咯， 就是 奉旨咯， 奉旨啦。 你唔会学识咧，老婆唔会觉得，哎呀，即系如果老公话。即如果老公回来，哎，老婆煮好肚饿啊，你煮熟饭未啊？咁 如果老公回来了，就问啊，老婆你煮熟饭没有啊？ 老婆梗系答煮好啦，你坐低啦。咁 老婆就这样说，煮好了，你坐下吧。 老婆你啲餸煮得好香哦。 老婆你煮的饭菜很香啊。 好多谢你哦。 很感谢你啊。 哇，呢种咩关系啊？ 这种是什么关系啊？ 系一种甜蜜， 是一种甜蜜的关系。 感恩， 感恩， 因大家彼此爱护。 彼此的相爱 的关系咯， 关系啦。 我哋同神， 我们和神 都系一样， 也是一样。 神一早知道你需要噶啦， 神一早就知道你需要的。 哇！不过我系死都唔求啊。 不过我怎么也不求， 咁系咩关系啊？ 这是什么关系呢？ 老冯咯， 就是老 神俾噶啦，唔求都俾噶啦， 神不求给的啦。 你个仔如果咁样摊开手，即系唔摊啊，自动摆咗啲钱喺度噶啦。我個仔就可以攞去買嘢噶啦，咁就一種好冷漠嘅關係。 這就是一種很冷漠的關係。 所以我哋同神唔可以有咁嘅關係。 我們和神不可能有不可以有這種關係。 禱告就係我哋謙卑自己。 祷告就是要我们谦卑， 话俾神听，我哋需要你。 告诉神，我们需要你。 我哋需要你嘅照顾。 我们需要你的照顾。 我哋需要你嘅供应。 我们需要你的供应。 系一个沟通， 是一个沟通， 不是只是我自己斋，只是我自己讲嘢嘅啫， 不是光是我自己在说话。 我哋有时祷告，我哋需要停一停。 有时我们祷告需要停一停， 听一听神想同我哋讲乜嘢， 听一听神到底想跟我们说 什么。所以有时嗰个嘅默祷啊， 有时我们的默祷， 默祷嘅意思有时唔系话净系喺个心嗰度同神讲嘢。 默祷的意思不是光是我们和神跟神说话， 心里边讲嘢， 心里面在说话， 而系个心里边都唔好讲嘢。 而且心里面也不要说话， 等候去听神跟我们说什么， 等候神跟我们说什么， 或者我们可以用一天的时间去默想， 或者我们用一天的时间去默想， 等神用早上早那段经文跟我们说什么， 等神早上跟我们说什么， 看完那段经文之后跟我们说什么， 看完那个经文以后和我们说什么， 这个才是一个沟通， 这才知道我们怎么沟通， 不是自言自语， 我们不是自言自语。 所以好了，总结， 所以总结就是， 祷告是基督徒灵命最重要的元素， 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灵命的元素， 好像空气一样， 好像空气一样。 所以每一天我们要单独， 所以我们每一天要单独， 要专心， 要专心 同神建立一个个人密切的关系， 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 逃避那些假的敬虔， 逃避那些假的金钱， 唔好睇人点睇我哋几属灵， 不要看别人怎么看我们多属灵， 要用信心， 要用信心 交托我哋嘅祷告俾神， 交托我们祷告给神， 我哋嘅祷告要直接， 我们的祷告要直接， 简单， 简单， 真诚， 真诚， 好似小朋友同爸爸倾偈一样， 好像小朋友跟爸爸说话一样， 神系会垂听每一个坦诚嘅祷告。 神是会听每一个坦诚的祷告。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可以跟大家说， 今天的四节经文， 今天的四节经文 是要预备我们的心态， 是预备我们的心态， 要调整， 要调整 才能够去领受主祷文的意义， 才能够领受 主祷文的意义。 所以我来紧会有继续有三次呢，会跟大家去讲主祷文这个功课。 以下我们有三个礼拜要专门去讲主祷文的功课。 如果我们心态上不能够调整好呢， 如果我们心态上不能调整好呢， 你不能够领受主祷文， 你不会领受 主祷文， 你也都不能够实践， 你也不能够实现。 就算我们背到滚瓜烂熟， 就算我们背得很熟， 都是没用， 也没有用。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感谢赞 美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你垂听我们每一个诚心向你的祷告， 你垂听我们每一个诚心的祷告。 虽然我们是不懂讲说话， 虽然我们不会说话， 虽然我们仍然有犯罪， 虽然我们仍然有犯罪， 但是你赦免我们， 但是你赦免我们， 你垂听我们， 你垂听我们。 主啊，求你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 主啊，求你从这个经文里面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不要看人的赞赏， 不要看人的赞赏， 我们只看重神你听不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只看重神听不听我们的祷告。 你不需要漂亮 的美丽的动词， 你不需要漂亮美丽的动词， 你只需要我们的心， 你只需要我们的心， 真真实实的， 真真实实的 向你敞开， 向你敞开。 主啊，求你真系按着你自己嘅心意。 求啊，求你按着你的心意 去帮助我哋每一个人嘅需要。 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因为系你知道嘅。 是因为你是知道的。 愿意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 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真系能够建立一个同你一个个人密切嘅关系。 能够建立一个和你个人密切的关系。 从我哋设立我哋一个密室嘅祷告开始。 设立我们一个密室的祷告开始。 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交托祈祷，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名求， 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